我说虽然他们啊有了金钱啊，但是他们失去了艺术。我说瞧你是吧，虽然钱少一点吧，但你这艺术是吧在你身上。再有你一受，你到联合国什么那个场地演出，再一受观众欢迎时候，你那种心情你高兴不高兴啊？他说我高兴。我说是啊，你这种兴奋他们没有。我说你呀、啊、还应该啊，什么都得不能多得，有得必有失。 嗯， 我说你虽然失去那方面了，你得到这方面、 嗯、 你还应该继续努力。 对，其实我觉得有短暂的一种心里想不通，甚至是动摇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是太正常不过。 对，很正常。 其实魏春荣刚才自己说，我只能唱昆曲，我干别的可能就不行。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如果魏春荣去搞搞这个影视表演、 嗯、 甚至呢唱点别的，也不见得就比这个差。在某些方面、 嗯、他演话剧好着呢、 啊、是啊，我还听说魏春荣真是，你演过话剧吧？ 嗯，对，后在最近几年嘛，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应该去吸收各个门类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怎么说呢，经验吧， 营养 啊、 嗯、 对对，嗯，所以正好有一个机会嘛，有一个那个导演找到我、嗯、就说感不感兴趣去演话剧。 嗯 嗯，其实这也是我就是这么长时间想去尝试的，所以呢，嗯，我就答应了，完了就合作了一把， 嗯、 觉得嗯不错。 嗯，实际上这次合作呢，还是出于想拓展自己的这个艺术氛围、艺术范围， 对， 嗯， 而且 吸收营养。 哎，对，是有这种想法。 那看来这么一试呢，这个话剧表演也还没问题。 嗯，还行。那当然，你不能说跟那个纯话剧的演员比了，嗯、但是我自己感觉。对于自己来说是有一定突破的， 而且呢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嗯、 应该说艺术呢都是相通的。 对， 嗯， 而且话剧它也是舞台艺术。 对， 嗯，所以我们讲舞台艺术也是那个遗憾的艺术啊。 嗯嗯， 因为你今天这一场如果你演好了那个固然好，但是演不好的话你这一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可能就不好。 嗯， 所以嗯，舞台艺术我觉得应该是最难的， 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 嗯、比如说你演100场99场都非常精彩， 对， 但有一场呢你可能有一些原因没有演好，但是人家这个人就看了你这一场、 啊、 但是印象就是你这一场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非常非常残酷。 嗯，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那个经验多了以后反而到演出的时候有一些担心的时候、 嗯、 就跟前两天我演出嗯，在场上就我们讲哈，吃了一栗子，打了一个啵儿，完了我就哎呦，心里特别难受。 嗯，哎呀，你这种心情我有过。 嗯， 我们主持也是这样， 是、啊、 比如这场，比如这次的这个状态不好， 嗯， 下来以后心里就特别扭， 对，特别不舒服。嗯、因为我当时想，就念韵班，念京班可能那个还有一些忘哈，念韵班还打啵儿，哎呀，觉得特别不应该，而且。那现在这种成熟的演员了，居然还这样，所以证明还是要有， 还得 继续 努 力。 嗯、其实刚才呢，林平老师也提到，你说，比如有一些演出啊，给你带来的这种兴奋， 嗯、 带来的这种荣誉呢，是用金钱是买不来的啊、 嗯。 就提到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出， 嗯， 这场演出呢，我记得你们是在2001年10月29号， 嗯， 在巴黎年会上， 嗯， 啊， 对， 那场演出， 嗯， 当时呢，据说这个你的演出啊。在场里有180多个国家的官员和代表都在场。 嗯， 当你出场仅5分钟以后呢，大会主席就写了一个条子， 嗯， 说我平生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艺术，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演员，对你的演出真是评价极高。 嗯， 对这场演出你应该也是记忆犹新的。 嗯，印象非常深刻。 嗯， 因为当时就是他是这个口头遗产嘛，他要做一个展演。就是所有屏上这十个那个文化遗产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做展演。 嗯， 在此之前呢，当然咱们大家最熟悉的印度的梵剧和那个日本的能都已经去展演过了，而且很多的艺术形式也都在那儿已经演过了。嗯，大概其实这些官员都有一个大概其的印象了，而且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反馈，有好有坏的，就是他们对这个这些国家的艺术吧，这些评价。 嗯， 所以我们当时比较担心，作为中国的昆曲这么古老的一个艺术，又是语言不通，

应该说这次演出呢也让魏春荣呢激动和震撼，感受了一下这种高峰心理啊，有了一个体验。 嗯，对，是。 嗯，刚才呢咱们提到啊，你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当主演，那么而且呢第一次在这个联合国演出， 对， 还有呢梅花奖的演出等等这一系列的演出，也就活灵活现的勾勒出了魏春荣的一个艺术过程。如果让你自己来评价你自己的艺术的话，是怎么认识你自己的艺术的？ 还要有更多的有待于提高的东西，还需要更加的丰富自己。但是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想拍一出自己的戏，就是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戏。因为我不管以前学的还是演的，都是前辈们，包括老师传授的，都是别人演过的戏，演绎过的戏。但是我现在想，就是通过我自己，我想去演绎一个全新的角色。这是我最大的愿望。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处在一个演员一个最好的时段。 最黄金的时段。 对。 应该说是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对。正在开花。 希望呢这个魏春荣呢是目前昆剧界的不仅是角儿，应该是栋梁了。 希望吧，这是我的目标。 好。那么下面呢我就想听听林平老师对魏春荣目前状况的一个评价吧。 我说魏春荣吧，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是吧？他表演吧，特别的就有一种那个吸引力，是吧？我们有的那个老师就说他演一个宫女吧，一抱几句话，他就能够把人给吸引过来，特别有吸引力。这演员 有这个戏曲演员的魅力， 吸引力。你呢？他一上，你的眼睛被他所吸引，再有他演戏也能够感染人，我这个尤其。演这传统戏，我记得有一次他演那个真娥刺虎，完了看了有一个女的，那个他唱完那头一段呱呱呱，就他一人死白咧鼓掌哈、完了等演完戏了，我说魏春荣怎么样啊，是吧？今天演的。他说老师，那女的最后又给他那死白咧鼓掌，还哭了给他感动的哭了。我说哎呦，这可真难得，是吧？看传统戏能把人给感动哭了，我说实在是难。我说你这真是真是了不得啊。我说这个就是他吧，演戏也是也给人有一种感染力。我说这真是一般人 这不是说一般演员就能够达到的。 对，也不是说你多努力就能够那什么，反正这是一种素质吧，是吧？反正魏春荣的确是身上吧，通过这些年老师各方面的培养，是吧？真是对他来说真是110，是吧？对他就是你说，包括蔡瑶仙老师也是，你学什么我教你，包括他我对他也是。我们的孩子常说，您怎么对他那么好，我还有意见的，是吧？就好像真是110的对他毫无保留的，可以这么说，是吧？就这么教他，所以教他他自己也慢慢长大，知道努力了，是吧？再有就各方面在实践，不断的实践，是吧？现在慢慢成长起来了，是吧？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是块材料了，心里的无比的高兴，是吧？真是。但是呢你也不能够满足目前这些取得的成绩，是吧？我常常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吧好已经站上那好的边上了，但你还没到顶峰，是吧？我说你看你那些现在那些好的演员，你包括张继青啊什么人，炉火纯青，是吧？那些好的演员一演戏要怎么着了，你离那个还有一大段，是吧？我说这艺术吧，没有边际，是吧？你需要就像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攀登，你要上那高峰啊，越到高处越难，是吧？你啊自己吧得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是吧？你刚才也说了，很希望能排一个你自己的戏，是吧？能代表这个戏，我说那儿很好，是吧？但是你啊还应该多方面的学习，是吧？我就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嘛学的不够多，是吧？因为那学员班的学制有限，

山地震，自下地修归，来投女真管仲居之。管之乃是我的姑母，昨日陈姑与我茶叙，我看她不但容貌秀丽，而且精通文门，这样才女因何甚于空啊？今晚对此拥拥言语，悄悄闲听，背井离乡，孤亲独枕，好生烦闷。与老乡仙姑一回，多少事啊！ 是啊， 吃茶。 休得太欠，必要亲家。 日赐 亲。 我恩赐，我恩赐。 Thank you. 是他回事管去。 在此，天条半上，罪不胜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许凤山和蔡瑶贤演出的《玉簪记·秦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